他的那个圆通，一切语言难通达。啊，《楞严经》后面25圆通章，无不圆通。这是讲见了性之后，啊，语言能通达。圆通就是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“一事无碍，四事无碍”。从这一段意思里面，我们也能体会到，我们说应该用什么态度去学，应该以什么样的心灵去学，这是很要紧很要紧的事情。真正关系我们修学成功与失败。学佛的人60钟，啊，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天24小时之内，一定要保持心地的清净，又要不修作为，又要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这个就是功夫上道，会学了。啊，我们听禅经。道理听明白了，心里却一尘不染。什么叫不染呢？心里面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，就不染，不留意相。这个开的叫智慧呀，开智慧呀。不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好，记得清清楚楚，啊，明明白白。记在心里了，心里乐得有印象，这叫什么？孔老夫子说记问之学，啊，记得很多，说的一点没错，智慧不开。智慧为什么不开呢？就是被这些东西障碍了。这些东西把你智慧堵死了。这段事情我们套禅宗一句话，诸位好好的去参吧。所谓参，不用心一时就叫参，用心一时不叫参。我们世间叫研究，用心一时叫研究，不用心一时叫参究。一个是生智慧，一个是障碍智慧。所以慧的人天天生智慧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生智慧。你看六祖在坛经里面，他老人家用一波，那一波就根本智，就是清净心平等心，空空洞洞，什么都没有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生84000智慧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是不学不闻呐。见处闻处，皆生智慧呀。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是见处闻处尽生烦恼，一样心一样心，为什么人家开智慧我们生烦恼？我们再说明白一点，就跟您经常讲，人家用见心去见，随生智慧，我们用眼识去见，用第六意识去见，那怎么不生烦恼呢？第 第六识是分别，第七识是执着。我们用第六识的见分，第七识的见分，第六识的见分，我们用这个去讲。我们不知道用见心去见呢，见性见得清清楚楚，就是没有分别，没有第六识，没有执着，不用第七识。所以就生智慧。见性跟这个大师无实业心所的见分是其联合作用的。那么要云的呢，就是见性在大师无实业心所各个见分里头，他做得了主宰，他不受那些影响，这就是佛知佛见，就看智慧。凡夫是可怜的难呢，做不了主宰。见性跟着这些联合起见的时候，他说这样，他说那样，别人做主了，他自己做不了主宰。他是事实要听别人的，自己不能做主，这就叫颠倒啊。第二个就叫生烦恼，烦恼心所起作用，清净的净心呢不能起作用。所以这一段文字看起来很浅显，含义非常之深。下面一段呢，是佛教的呢，我呢，若佛以令物语方言，但除气方，空体无方，不应设言，更除虚空方向所在。那么这些话都很要紧，前面四句若佛语令空性若无方言，只要除器皿之方言，空体本来没有方言之相啊，方言之相是气呀，不是虚空啊。后面这个三句推到见性上说，也是这个道理，见性本来没有大小，就像虚空本来没有方圆时一个道理。虚空与见性虽然不变，但是它可以随缘，虽然随缘，从来不变啊。那么既然是知道不变了，见性之体哪里有舒展，有速回来呢？或者是被强逼隔断，那就成道理了。那么我们再从唯识学上来看，唯识要试验的，从哪里试验呢？就是从我们自己身上试验。 我们自己这个身心呢，就是为师的试验的场所。我们见性，随阿赖耶的缘，随莫那缘，随前六十缘，还随相应五十一心所之缘，心性所各有四分呐、那个四分里头有三分都是与见性啊是有密切关系的。就是自证分、正自证分、见分，因为这个三分都有能见，因为能见就是以见性为本体啊，离开见性，他们什么都没有了。他随这些语言，他自己变了不变呢？他不变，他是清净的。它是不生不灭的，它不染污的。那个生灭是什么呢？大时有生有灭，无时的心所有生有灭，仅性不生不灭。我们再举一个比喻，见性和的军一样啊，这是假设的比喻哈，这见识。电视在还是有生有灭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看出电好像是不生不灭，这个灯是有生灭的，那我们一开哎它就亮了，好比生了，那一关上的时候好比它就灭了啊。那个灯之明亮啊，是不是电有生灭呢？不是啊，光的生灭是灯的生命，不是电的生命，我们可以这样讲吧。这就说明了见性随一切缘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啊。这是真的，但是随缘要随着变，那就是假的啊，那就不是真的。所以在唯识里面讲，九十四种缘为法都是生灭的啊。这个里面有心王，有心足啊，有色法，有不相应心法，全是生灭的。生灭就是虚妄，就不是真实。无生的灭是真实，绝不是虚妄，那才是自己。可是今天有几个人认识自己？全家所谓的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那是你真正的自己啊，真正自己是不生不灭啊。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现前身心之中啊。所以我们这个身心是两个部分，有一部分是生灭是假的，有一部分不生不灭是真的，是真的自己。世间人说灵魂是自己还是错的？灵魂还有生有灭，佛法里面进修尤其是禅宗，明心见性，见什么？就是认识了这个不生不灭是自己，这叫见性。见性之后的人呢，他就会用他的见性，用他的真的，不再用妄的，所以他身心自在呀。言人无论。只要证悟这个境界，那他就是不生不灭。证得不生不灭呢，在这住时也叫做入般涅槃。那个入般涅槃不是说死了之后人家入般涅槃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 日 本涅槃是活着入的，这不是死就死了之后才入啊。如就是正如，涅槃就翻作不灭，不生不灭。那么这是佛法里面最高的境界，也是学佛终极的目标。晓得自己没有生命，没有生死啊，没有轮回啊，这个是在大宇宙里面得大自在。那么诸位要是问说，用什么方法才能入这个境界？楞严经就是教我们这个方法，给我们说这个道理，教给我们这个方法，达到这个境界。自古以来，依照楞严经修行成了功的，就是明心见性的，这都是太多太多了。这部经的好处就是文字不长啊，说理通五批，理论与方法可以说比哪一部经都说得详细，而文字又不多，只有六万字。六万字在今天这个出版物里面，小册子一本呐、啊。所以我们想真正的在大乘佛法里想有一点成就，楞严不能不读啊。不能不熟读啊，不熟不能起作用啊。为什么呢？日常生活当中提不起关照的功夫，古德常说的一文字般若，其关照般若正实相般若。那文字要不熟，你什么呢？就没有依靠了。文字熟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一想到经里面这句话，马上用上。你要不熟，不熟用不上啊。熟透了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时时用得上，处处用得上。这个用上了，可就是说，这就叫修行。天天这样用，时时这样用，用上个三年五年，用养成习惯了，不必去用心的，自自然然就活了，自然而然就证悟了。功夫熟，熟透了就是证悟。先开始用是作意的用啊，还是有意的，有分别有执着的用啊。这是初学必须经过这个过程，到后来自然熟了，不执着不分别也用了，这是功夫成熟。熟了才能证悟，才能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啊。这个时候事出世间一切法无不通达，这部经呢，讲一遍实在是不容易，细讲一遍更不容易。 家有福报。我们今天在万事里面啊，有这么一个安定的环境啊，又有这样清新讲堂啊，这是大家的福报。殊胜的因缘，越不能让它空过。我们今天在起源经学正道，我们也要在这个清新讲堂里面有所证悟。啊，你这样才不辜负释迦牟尼佛，不辜负摩难尊者啊。在学习，古德给我们提出一句要领，所谓是但立妄言，即如如性。这是讲我们呢，怎样用见性去见色，怎样用闻性去闻声。古德提出这一个纲领，叫我们做功夫啊，就是教给我们修行啊。所以但立妄言，妄是指什么呢？八十五十一心所都是妄言。立的妄言呢，就是性起作用啊。我们一听到妄起作用，就是见性跟妄念混合起来起作用啊。混合起来起作用的时候，把那个妄念去掉，那不就纯真了？啊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一言见色，在一念分别的内里所见的这个境界下。见性见了，心里一动心，你是张三，你是李四，这叫妄念。为什么呢？你见性里面没有成家李四，阿赖耶识里头有，摩那识里头有，第六识里头有。不但见性里头没有张三李四，见性里头也没有佛，也没有菩萨，也没有众生。这分别，这是菩萨，那是释迦牟尼佛，这妄言。见性见呢，就像明镜照在明境界下呀，它没有分别啊。照得比谁都清楚。里面就是没有分别，这个叫见性境。也就是说，这叫自受用，自己这个受用做清净。分别是什么呢？他受用啊，人家一个这是什么？把你告诉他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像。这不就是分别吗？这不是我分别，是他分别。我随他分别，我不分别。这叫什么？叫他受用，这叫不坏世间相。你们认定这个叫阿弥陀佛吗？那我就跟你们说阿弥陀佛。我们说不是你们执着，你们分别，不是我分执着，不是我分别。这就叫佛法在世间不立世间觉，一切有缘说，一切境界下都随顺众生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不立世间相。 这也是种觉，觉是什么？自己没有，自相用是清净的，本来无有无啊，何处惹尘埃？自是用，对他是用呢，那是随众生分别。你说这个红色，我也是红色。你说这个绿色，这是绿色，你分别。你说这个红色，我说的不是的，那我要打架了。你就都错了。为什么清净心中没有这个东西？当然可以随顺了。你说什么都随顺，不对的，绝对没错。如果自信里头真的有一个执着的人，那随顺还是敌对的呀，还是假的呀，还不是真心的呀，他真心就没有，所以随顺众生都是真的，都是诚实的，绝不是虚妄，绝不是欺骗的。正如同呢，这个里面所举的比喻，原相里现的圆空，这个圆空是实在的、真实的，没有欺骗你。为什么呢？空可随圆嘛。你这个方的话，它就现个方空，那方空也是真的，也不是欺骗你的。真心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呐。真心永远不欺骗人呐。我们人人都有个真心啊，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啊。欺骗人是谁？是第六意识，是第七识，他们玩的把戏呀，欺骗人啊。真心不欺骗人，阿赖耶无前六识也不欺骗人，限量境界不欺骗人。欺骗人到第一页的都是第六识、第七识。那么我给注意解释这个，这就是古人所讲的但立妄言。你要晓得什么叫妄言，妄言不是外面境界，你要离外面境界的时候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修身去啊？是小乘人笨，笨在哪里呢？立境界是不是头头太大，成就一点点，大乘人聪明，不立境界，他晓得妄言不得境界，就像慈悲讲的，虚空没有妄言呐，你要立他干什么？性与相都没有过错，一切境界相，他有什么过错？圣佛不二嘛，众生在佛没有娘娘嘛，有什么过错呢？佛有什么可爱处呢？众生有什么可以讨厌处？没有嘛。要离的是心中之妄言呐，不是这个相里面的妄言，相里头没有妄啊。相是依他起呀，在这个唯识三性里面依他起性啊，他这个妄言就是变计所知性，这个是妄言。首先要离的离变计所知性，我们心就解脱了。心解脱了，身就解脱了，身就自在了。身心解脱，境界就解脱了。无论什么境界里面，嘿，你都活得自在，你都活得很快乐。这正是经里面所讲的，顿悟。你的心能转境界， 若能断无，则同如来啊。同如来就是如来，你自己就成佛了嘛。成佛是成就大觉，一切境界里再也不迷惑。一切法理都能得其根，绝不坐在妄境里面。这一种的是很受，实在说如那个境界才能体会到。我这样说怎么说总是不止各一层，也各好多层啊。可是佛菩萨都希望我们自己亲证这个境界，你就从经里面呢学这些方法，你懂了这个理论吗？理论上面想得通，当然可以证得。那么方法也没有了，你懂得这个证得的技巧，而且在这部分说还不必要很长的时间就可以证得，但是要真干。真干就是古人说不怕念起，只怕做起。那念什么念什么，你不怕，怕的是什么呢？是不能回头，这就没到底，这个麻烦大了。你的时候豁然觉了就好，觉就是回头啊，觉什么呢？哎，我现在又用心一时了，这就是觉了啊。你要想呀，自己是在用心还是在用时啊？一天到晚你就注意这个问题啊。你用六根根心，对的，正觉；你用六识，这是妄言，没有离开妄言。啊，一天到晚心像镜子一样，这是觉；那个心像个照相机一样，是迷。啊，照相机中，逐渐什么都印象了吧？这就是迷了。哎，要照得又清楚又不落印象啊，正在照的时候就是干干净净啊，就是一尘不染啊。禅宗大魔祖是刚刚到中国来啊，所做的功夫就是关心，就是用这功夫啊。到后来这个功夫用不上，也就是众生的烦恼太重，提不起觉，这才改变一个方法，要参化它。实在讲，那个参化图到现在也不行，现在它不是参化图，现在是念那个化尾巴了。哪里晓得什么叫化图啊？化图是什么？一句话还没说出，那前面是什么？也不是容易事情的，一句话说出来了，已经变成话尾巴了，哪里是话头呢？那么实在这些功夫都能做细心啊，不细心的就失去照，观照失掉了，就失照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时代不正义，得用念佛，一天到晚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你唤醒。阿弥陀佛也是迷，也不是觉，就迷在这一念上，不要迷得乱七八糟，不要迷得太多，就迷在这一句上啊，用这个方法来训练， 去念到一切都不迷的， 就迷的是 哪一天把这一念打掉了， 这不就大彻大悟了吗？ 那功夫就到一样了， 用这个办 啊。实在讲的是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这个阿弥陀佛还能不能够打掉，不要紧，带着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那个地方再把它去掉。总而言之是非去掉不可，不去掉不能成佛，这是待业往生的道理。那这是我给各位解释古文所讲的但欲妄言皆如入佛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